观众，现在我荣幸的宣布古井贡酒特约之锵锵三人行之凤凰卫视世界杯特别节目之锵锵世界杯之锵锵三人行开锣啦。 你能背得下来真不容易。 我觉得现在恢宏的那个越恢宏的节目前缀都得长，你像为什么他们让我当这个主持人呢？因为我不能背那个，就是什么广州本田第八代雅阁之世界因你而美丽之不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我会干这个。 现在工人罢工 哎，咱们今天的这个嘉宾呢，要不说我们这个节目现在开，大家知道是直播了，这个非常牛的啊，这个兵强马壮，我们的这个嘉宾阵容这是少的可怜啊哎呀，真是零丁洋里看零丁啊，我这我们这里头啊，当然这个以后我们还有这个一个军团在后边等着呢啊，基本上都是不懂足球的。先说徐老师是值得特别介绍，他是我们枪枪 三个人当中最专业的一个， 唯一的专业球迷，要不要加个准字？ 伪专业， 伪专业球迷。至于我本人呢，都不能说是球迷，是个杯迷，世界杯迷。嗯、 你不是悲剧就好了。我是忽然球迷。什么叫忽然球迷？四年一来，哎，忽然就变球迷了。世界杯一走，该干嘛干嘛了。所以有一大批人和我一样都是忽然球迷。 我说你能把你这俩球摘下来行吗？俩足球。 哎， 咱们这个杨叔啊，这个是咱们的美女嘉宾，她更代表。其实我认为世界杯啊，绝对不是排斥女人的事情，知道吗？一般人这个理解这个问题，我跟你说，很多女孩，特别是中国女孩，我认为她们有一个美德，就是什么呢？其实女人是很容易被感染的， 对， 她喜欢跟着男朋友的男朋友们一起玩，不是玩别的啊，就是比如说看见男孩子们在一起啊，看起来很兴奋，女孩子她很高兴的。 对，而且女孩子就是如果男孩子邀她喜欢的男生邀请她去看球，她会非常乐意当一个伪球迷，然后也会非常配合在旁边。 没错，天地一家春嘛，你知道这个有一个人这个叫易鹏的嘛，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段子，就是说世界杯期间谁说夫妻不在一起啊？那这感情甜蜜，老公老婆在一块儿看球嘛。然后这个老婆看着看着跟他甜蜜的跟老公说，老公咱们也设个门吧。老公怒了，你知道吗？放屁，这个时候你知道吗，设别人的门才算赢，设自家的门就算输了。 错，那个英国有个调查， 嗯， 就是调查性爱时间，就是做爱的时间，结果调查出来是最多的时间是9点多，很固定的那个时间就是在球赛开始前的20几分钟。 嗯， 明白的意思了没有？就是说很多很多的英国的男女都是在球赛开始前的20几分钟做那个事情，然后就看球，最高境界。 哎呦，这是为就得让我想到一种啊，人一种很另类的，也不能说另类，现在变态也都当常态了是吧。就是你知道，要说起来不好意思，有一对夫妻观众还曾经写信给咱们锵锵三人行节目，我也不知道该感谢他还是该什么。他是夫妻两个就是给我写这种信呢、啊、说咱们半夜11点半播，我觉得是不是就正常呢？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就是看着你们说话，你们说的越欢我们就越欢。你说 不， 以后我做节目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是这是什么意义？ 不，咱别误解了，不是同时，同时不行的，是在这之前。 哦，杨老师比较重视，但是杨叔没法说话，杨叔代表女球迷啊。 哎，但是那个叫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世界杯期间，其实那个女性也可以有观战的权利，男人足球不一定是男人的权利嘛，对吧？然后这次网上疯传流篇，有一个帖子叫做什么来着？世界杯女性手册，给你们读几个啊，就是说女孩子懂球的很少嘛，就是说如果你是伪球迷的话，请你千万不要在你男朋友面前说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几十个人追一个球跑来跑去，因为你男朋友听见绝对会生气，而且这接下来一个时间你男朋友只会知道比赛的时间、球队的名字怎么怎么样，你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问他，老公你还记得6月几号是什么纪念日吗？他接下来只会答你，哎，这个是巴西和荷兰队的比赛日。那 没错，现在不都说在守则也就讲了嘛，到世界杯了，这个老公一说啊，孩子是你的，床是你的，厨房是你的，电视是我的，只有抱着电视。而且女球迷能有特别的贡献，他们把这个照片发回来，好家伙，这个照片让我想起啊，我最近看了一个电视剧叫《斯巴达克斯》。斯巴达克斯，你知道就是古罗马的时候看那个角斗士啊，你知道这个罗马人就嗜血的那个观众啊，那个时候的风俗吧，这个女人都是裸露上身，哇，这样狂欢呢、啊。居然现在古风再呈现，你看，哎，咱们导演给看。 好，这不就是也是看球吗？是吧？你瞧这家伙，这我不幸啊， 四解波，四解波， 而且这个你瞧这个好， 这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对他们就说呀，说这个南非这次开幕式啊，没有演那个56个民族56朵花，还是有点种族歧视。 哎，你说智利有一个女主持人，她就说了，她说如果那个智利赢得这次世界杯冠军的话，她将会全裸主持节目。所以这个 旁边站着全裸的马拉多纳。还有，我跟你说，我就跟你说这个意淫可到什么程度？我们导演看看，在日本的涩谷的女厕所里头。每一个厕格啊都有日本队一个球星的这个名牌，这个等于说这个女嘉宾呢、啊、她想 非得看着她的图画才能完成， 就是想入哪个球星她就进哪个门。你想这个女人，我跟你说女人现在我越来越发现实际比男人更好色，真的真的实际比男人更好。因为人家有句名言嘛，就讲为什么说女人看的好像没有什么性欲的样子呢，因为她们就是性欲本身。 那是这句话可能是一个更好色的男人说出来的话，所以他就会觉得 那个人写完这本书之后一时没有得到反响，举枪自杀。奥地利的一个青年啊写的一本书叫性与性别，大家可以看一看。哎，咱们不说这个，说世界杯。哎，我徐老师，这你是专业球迷，得发表了。我觉得是法国队让我睡着了，可是今早德国队把我叫醒了。 这个到目前8场比赛只有2场是专业水平的，就是一个是阿根廷跟尼日利亚那场，还有就是德国跟澳大利亚这场。尤其是德国跟澳大利亚这场，中国的球迷一定看得很爽。 为什么？ 第一，中国人讨厌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大洋洲挤进亚洲区来拿名额， 嗯， 澳大利亚人心讨厌。 嗯， 你知道这个中国人看足球啊，看世界杯啊，不是看足球啊，大部分人呢、啊、是看世界。世界杯是世界观呢、啊、在某种意义上。 哎，这词儿说得好。 这个世界观要符合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亚弱欧强。 嗯， 所以这个民族是要入脱亚入欧。 嗯嗯嗯， 当然了，有巴西阿根廷的例外，但是你知道巴西阿根廷球员也都在欧洲踢球比较多。 嗯嗯嗯， 面对这个亚弱欧强的局面哈，很复杂的一个心理。一方面我们非常希望第三世界的国家打好，你看这个已有球队打赢了欧洲球队哈，新华社就会发通讯说这个，你看韩国队这个瘦死的骆驼不比马大，我们的这总是闹革命。但是你千万记住，这革命闹到最后总是欧洲赢的。而且中国人的心理也非常奇怪，这个世界秩序不能颠覆。我记得有一年韩国队打进4强 啊， 中国的球迷都不支持，觉得他打意大利打赢了以后我们不舒服。 最近我听说闹什么69圣战，有这么一说。 不，你看这个整个这个世界的秩序啊，很奇怪。开始阶段现在亚非拉大开花， 嗯， 但到最后。它很符合我们心中的一个世界秩序，最后总是欧洲强队，当然加上巴西、阿根廷在那里、嗯。要不是那样，我们还不满意。 怪不得，我就看就是韩国打败希腊的那一场，很多中国球迷心里边特别不是滋味。就是那会儿不是中国把30年不败的韩国给打输了吗？哎，这个斯密达终于败在我们脚下了。哎，结果赢了希腊，这什么感觉啊？我就看那个网上好多球迷心里边不是感觉。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徐老师， 希腊呢是那场真是打得差，不去讲他了。 希腊现在主要是这个 经济不好， 经济不好， 经济不好，没钱， 生活方式受到威胁，不能逃税了。不能吃一顿饭吃3个钟头了，这个就活不下去。哎，一个月前有个记者说，那个记者说我亲身证明希腊队当然打败，他说我一个月前去他们集训基地采访啊，那个破烂这个废弃的程度啊比中国队差远了，这所以就看出败来了吗？所以你相比之下希腊是被谁逼的呀？德国逼他们最狠。就希腊的这种闹罢工啊，德国老是说你们不能这么懒，老让我们支援， 不能永远要我们借钱， 你得学我们的这种方式。哎，你就看足球，你看出来没有？ 哇，真漂亮！ 这德国，我发现这就是个进攻机器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零件啊。 嗯， 你让这帮人到富士康流水线上，肯定没事儿，你知道吗？中国人不行，你发现了？ 对，德国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球队，就你看他球队当中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大牌或顶尖的名牌，但是他组合在一起就战无不胜。 克罗泽，我听着解说了，克罗泽，我还听一解说管阿根廷一个9号叫什么玉观音， 克罗泽，广东的翻译叫高老师，每次都是高老师， 高老师，今天黄老师来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回世界杯啊，说实在的，一开始啊咱们是满腔热情，但是前几天真是有点这个昏昏欲照那个，我看那微博郑渊洁一个评论说得好，他说呀、啊、刚看完阿尔及利亚和斯洛文尼亚的比赛，感觉像是老子和庄子在比赛。 那场比赛我真睡着了，我从来没有看， 我是看法国队跟谁那场 乌拉圭也是、 我就睡着了。 对，人家统计了一下，前七场比赛只进了九个球，这是平就是低于往年的这样一个入球率的，只有到德国。 但是阿根廷那场球虽然进球少，但是非常精彩。 嗯， 但是全英 提而过发短信呢、好看的好看的， 你看差不多有十来一个球由梅西主导的进攻，他那个德国队啊是机械化部队，阿根廷的进攻是水银泻地，无所不在。这次以后你还会看到西班牙队也是这样的踢法、巴西队也是这样的踢法。 哎，我觉得这就是专业球迷和伪球迷的区别。比如说伪球迷吧，我就觉得名声再大的球员，你不进球都会让球迷很失望。但对你们这种专业球迷来说，他不进球只要踢得好， 你看梅西站在那里都漂亮。 徐老师，这是有点一同性异淫吧？ 不， 都说梅西现在还没有打出他真正的状态嘛。 那是因为我们平常看巴塞隆纳，你看就是因为有了他，阿根廷现在都像巴塞隆纳了。以前我每次都不支持阿根廷，因为他老跟英国较劲儿。 嗯， 我每次都帮英格兰。这次啊，我有点对阿根廷有点另眼相看，主要就是因为梅西。 我觉得我主要不是因为梅西，我觉得最好看的是马拉多纳。马拉多纳，哎，这马拉多纳穿西装，网上可有人说了，马拉多纳穿西装那叫横看像洪金宝，侧看像帕瓦罗蒂，正看像谁？宋山木，正看像宋山木，好像我觉得这老马 有点像 了， 有点像胡子， 对， 主要是那胡子， 好多点白。 哎呦，他纯粹是我觉得是脚底下痒痒，他想下场，你知道吗？ 他们裁判员有一块区域给他划住的， 嗯， 他在那个区里捡球捡的最多， 没错，这我就觉得他是唯一穿西装的巡边员，在那还这一看球赶快扔回去，梅西一个球没进，他就在场外开跑，他就哗跑，人家说。说的这整场跑动得有几上千米之多，就是这个 在那么小的一圈里面，在那么小的一圈里面。 哎，他平时听说戴两块手表，就是左边一个是当地时间，右边一个是阿根廷时间，一共戴两块手表。而且他穿西装呢，上半场扣上面那个扣子，下半场扣下面那个扣子，也挺特别的。 要是到了淘汰赛呢？ 就不扣了呗， 啊，他就裸了，对吧？好家伙，马拉多纳要裸了，得是个什么身材？我天！ 阿根廷国内也很多人看球赛，看不过国内的人支持最多是韩国队，韩国有上百万的球迷在，没有参加世界杯的国家里看球最多的就属咱们中国了，这是世界文明一大奇观，很多人都不理解。你们没有球队在里面比赛啊？ 嗯， 我四年前在意大利， 嗯， 意大利比赛的时候大家都看， 嗯， 别的国家比赛意大利人才不看的， 嗯， 现在是咱们中国不参加。我刚才讲中国看世界杯是看世界嘛， 嗯， 看世界是背后有一个潜意识里的意淫，内自虐式的意淫，你知道什么？就是我们，就是中国的位置在哪里？ 嗯， 就整个这么一个中央台起了个名字很好，叫豪门。 嗯， 盛宴 、 两个用熟了这是拼在一起倒有新意。 嗯， 我的联想是豪门盛宴，咱们是什么？咱们是一个带着嫉妒的眼光的旁观者。 我们 这个宴会是吃不到的。 嗯， 看到有些人穿了星座的西装进去，咱们是羡慕的。我们在外面做什么？后来杨叔提醒我，里边的菜都是我们提供原料的，是吧？ 没有，世界杯期间很多那个纪念品，就包括这些小喇叭、小这些，就韩国 球 全都是中国制造的。 球是中国女工一个月拿不到2000块钱的工资，一手一脚做，但不用脚了，一手一手做。大家看，这是什么了？ 就豪门盛宴的 塑料。一个是德国队的用球，一个是这次比赛用球，当然 比赛用球， 当然是儿童版了，这是儿童版啊。然后这个喇叭，哎呦，就别提这了，我就跟你说，这次大家强烈建议要讲一个事儿，民间反响很强烈，就是说啊，我的普世价值观是，你民族是有民族特色，可不能什么毛病都惯着，对吧？这是全世界人民的这个舒适性。哎，为什么一开头，你知道我现在研究为什么一开头进球数那么少啊？跟这个南非这唢呐啊，这有关系。这咱这唢呐还是有个腔的，他这唢呐就是个无调性啊，你知道，也很轻松就能超过100分贝。你知道100分贝什么概念呢？有个叫高亚的人写了个看球笔记啊， 他说是体育界著名的萨拉波娃在打球的时候发出的叫床，不是叫床了，就尖叫的这个声音， 叫狮吼， 狮吼达到100分贝， 哦， 一百被人， 他们那个能达到萨拉波娃那个， 没错，被人称为孕妇的这个生产的叫声，你想想。80000个这个南非唢呐，就是80000个孕妇。 没，不会80000个一起吹吧？我们听到声音很响，但你看看没多少人在吹。我一直好奇，到底有多少人在吹？ 不是他那个声音呢、啊？我就真觉得，我跟你说啊，最近不是那个看守所里又出来个洗脸死的，又什么什么，人家怀疑是还在有刑讯逼供吗？ 嗯， 你知道一种文明而残酷的刑讯逼供是什么？用着南非唢呐就行，你就给他这么吹，一个人哎，在他两耳边吹90分钟，什么都招了。 黄健翔 文强文强判吹醒， 吹醒。所以我就说那帮人完全的方向感失控。但是你知道这有阴谋吧？你一到非洲啊，这个神秘的科目全出来了。你有没有见场边那个一些？巫师啊， 哦对， 带几个马仔呼呼的一圈圈转，那干什么？南非的队员，我现在考证出来，有的球衣上抹了牛血， 啊， 要不说那墨西哥弄不过呢，你知道吗？而且你知道吗？ 抹牛血有什么用？ 都是巫术做法嘛。然后呢，就是这个萨拉波，不是萨拉波吧？这个什么南非唢呐？我这不是叫什么？这是南非唢呐有用。南非唢呐，你看完了之后吧，全世界人民都觉得受不了。可是南非的门将抱怨说，这个球迷们呢还是吹得不够 啊， 吹得不够。他们适应了，你知道吗？别人不行啊。 嗯。 所以要不说还得说德国人呢，德国人这种。钢铁般的神经，你看才能发挥失常，别的人那找个门都找不着啊，是吧？ 是不是下面吹的越欢他们表现越好啊？那还是说就如果吹的太小了会影响球员的表现？ 没关系、 嗯、 你仔细去看塞尔维亚的那场跟加纳那场比赛哈，场面很紧张的时候上面照样在跳舞玩人浪，他根本不在看。你们要去去过现场，你知道现场是看球效果最差的，他基本上参加一 party， 下面球非常紧张的时候那边还在那巡逻呢，还在跳舞呢。 所以要不我 没关系， 还是这老德国呀，他这个意志啊，他这个意志的胜利啊，他能不受周围环境的干扰，自己就他们有人说，哎，我跟你讲，他们有人说这个德国人当年啊，就是夫妻生活做爱的时候都能不忘高举右臂，高潮的时候都喊德国万岁，你知道吗？这是意志的胜利。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杨叔满足一下，是吧？我们给你找齐了一帮猛男帅哥，哎，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 真的，我跟你说，世界杯真的是男人看足球，女人看帅哥，都是冲着帅哥来的。 你瞧，这什么小贝啊？现在德国女球迷最火的是这位，这位应该是 巴拉圭 的前锋。 嗯， 哎，你瞧，他有点像越狱里的那个 Michael 啊什么的， 还没出场。 你再看下边，这还没出场。来，这个 C 罗，你看叫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哎呀，绯闻不断，场上太坏啊！然后再看下边，哎，这个梅西，人家就说像 穿着邻家大男孩的那种感觉， 对，草原上刚刚被阳光晒醒的那个小男孩睁开了眼睛。 他的形象绝对是跟卡卡这两个人真是非常精彩。 对，而且真的训练的时候往往叼棒棒糖。你看卡卡，人家说有一种优雅的男孩的风范， 肖邦王子， 哎，肖邦这一口牙。然后我们再看下边，哎呦，这人被认为是富二代。这是谁啊？ 这我不知道。哎，但我跟你们说，我 法比卡，香港人家法比什么什么斯，管的是谁呢？反正这也是一球星。说这造型，哎呦，这个是一个叫外号叫啊 多罗巴， 外号叫魔兽。 嗯， 哎， 嗯，我 你能销售这种吗？ 没有，不喜欢这种类型，而喜欢贝克汉姆那种类型。 哎，这韩国的韩国女球迷的偶像啊！我跟你说，这次你瞧见韩国 朴智星， 韩国没别的，就是一个跑啊。 嗯、 这柳三费，哇家伙，你知道他为什么叫柳三费吗？ 他有三个费，跑得快， 跑起来。 但我跟你们说，我在现场看过这些球星，我又有一个感觉，就是如果球星他不在球场的时候，真的没有那么大的魅力。我在2003年就是采访皇家马德里队来昆明集训的时候，一众巨星罗纳尔多、劳尔、这个贝克汉姆还有齐达内全部坐在我面前，特别是那贝克汉姆，我期待了多长时间啊见到他，他一张嘴讲话 味儿， 一口东北味儿，不是不是。 公鸭嗓，他典型的公鸭嗓，嗓子特别不好。对，而且他呢不善言辞，你让他发表一篇演讲，比踢长球还难。对，所以 他 kiss 的本领多过说话的本领。 然后那个罗纳尔多也是看起来比较笨，嗯，就是一个大板鸭，嗯，然后只会挥手笑。所以我就觉得这些球星，如果他不在球场上，如果没有那么多镜头对着他的话，真就普通人一个。 没错，就是基本上咱们这不运动的，就看他们在场上替咱们运动运动，对吧？你真正要找个可心的，你还得在那种读书比较多、戴眼镜的这个人里找，是吗？ 就是这样戴眼镜。 不，像梅西这样真的很精彩，他踢得这么好，又长得这么正，真是太难得了，这是天赋啊！ 哎，好像有一个照片，说是导演能放一下，马拉多纳跟梅西之间的一种，他们说这种关系啊，反映了一种象征性的这个 传承。 哎，你看，你瞧见没有？这老马。 哎，这个非常经典的。 这俩还有一个共同点，都特别矮。 而且徐老师，你觉得没有？我在这个里边，我那天听他们解说啊，就在讲，说是阿根廷队这个劲儿啊，我看踢足球是个拧巴，伟大的艺术都是拧巴。说，又要在小组赛赢球，又不能现在太早太兴奋，要拿捏这个劲儿。包括你看昨天不是罚下一个红牌吗，骂那个粗口的，你知道现在不能随便骂粗口，裁判学了20国语言的骂人话，一听就知道。所以你看，我也是个足球，是个肾上腺素高度分泌的，但是呢他又让你